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50集。阻然对齐建飞在医院睁眼和尹长东在全台闭眼两个场景的把控非常特殊。18岁的齐建飞躺在医院手术室内，极致的静，而18岁的尹长东站在八角铁笼里，极致的动。医生全手交替出现，只是医生动作是正常的速度，全手却极缓慢，暗示着尹长东已经在濒死状态了。最后手术成功，尹长东却倒在了拳台上。齐建飞慢慢地睁眼，灯管出现在了眼帘之内，忽明忽暗，不住晃动，刺眼的纯白色光芒有一圈漆黑的光晕。与此同时，尹长东缓缓地闭眼，灯管消失在了眼见之外。对于左然这番尝试，何修义在懂与不懂之间，他时不时地想，左然为什么要将二人的角色设计成这样，警察与黑社会，光与暗。尹长东从头到脚全部都是墨黑的，早已是对世界麻木了，而齐建飞是他唯一的光。左然认为这两个角色很适合他们，但原因是什么？作为黑拳场所，八角铁笼之上灯光昏暗难明。左然换上拳击短裤，又像是一个真正黑拳拳手一般，为自己赤裸的上身涂上了凡士林油。为了防止拳击手套擦伤皮肤，拳手一般都要擦油，电影为了真实，自然也不会省略这一步骤。抹着抹着，左然停了，助理问他，左导怎么了？ 后背上抹不到。 我来帮您。 不用，修义帮我一下。 嗯，哦。何修义觉得口干舌燥，不过却极力地装作镇定，走到左然身边，并从对方手里接过凡士林油。他怎么就没有左然那种一本正经的本事呢？是演技不够吗？何修义将凡士林油倒了一些在手心里，两手捂热，而后红着张脸伸手按在左然的双肩，缓缓地揉开。对方身体热度透过凡士林油传到了手指还有手掌，暖暖的，皮肤还滑滑的，不硬不软，摸着十分舒服，让何修义既想继续抚摸留恋，却又慌忙逃离，维持自己应该有的冷静。何修义的双手从左然的肩部下移到了背部，抚摸过肩胛骨，又向下走到了腰部。左然腰部肌肉十分紧实，将何修义的手指都被烧得发烫。最后一小管凡士林油即将用完，何修义按指挥将左然短裤拉开一点，把它抹在对方腰臀的结合处，退开半米，故作云淡风轻。好了。 嗯。 因为涂油，左然浑身的肌肉显得异常漂亮。他从何修义的手中拿过软管。 谢谢。 没事。 好摸吗？ 啊？ 好摸吗？ 我走了。何修义觉得自己连脖子都红了。左然笑了一声。何修义有一点疑惑，二人之间暧昧越来越深，从画速写到隔着衣服拥抱，到借着演戏的名义触碰双手，再借着演戏名义触碰上身，除了不大习惯，他竟没有别的想法，好像这样都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为了效果，左然对手打得不轻，拳拳到肉，何修义看得特别心疼，一颗心直揪着，恨不得立即扑去查看伤势。尤其左然还会给自己 NJ。 到终于咔时，左然身上出现了好几处的淤青， 何修义拿伤药帮左然涂抹，心里发堵，总是觉得有自己的原因，左然才会拍这部戏，才会演尹长东。抱歉，内疚，感动，心疼，各种感觉混在一起，并不好过。他希望左然一直很好。何修义不明白，之前只在一起拍过几个月的家族的左影帝怎么那么重要。全台后的第二个内景是医院，同样一个剧情背景，尹承东在全台闭眼，齐建飞在医院睁眼。对于齐建飞的睁眼，何修义一开始总是不顾，他很努力的演，可总觉得不对。左然一语指出了问题。 修义，情绪给的有些过了。 嗯。 修义，不要试图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你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对手演员身上，和他共同创造一个情境，一种氛围，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太淡了，从而变得很夸张。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演出来的就是一个谎言，而你会养成创造谎言的习惯。 一番话击中何修义的内心，由于性格平和，他会不自觉地担心自己无趣，同时他很惊讶，左然竟然如此了解他的弱点。 伟大的演员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有勇气保持自我，而不是琢磨自己是否正确地演绎了谁。你知道吗？剧本其实只存在于作者笔下，白纸之上，而你本人如何看待人物，是带着你自己独特的痕迹的。你有权利坚定自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吗？你自己这个人，比你一直希望要成为的那个最佳演员，要有趣千万倍。修义，我迷恋的，就是你的风格，带有何修义特点的东西，别的我都不要。 左然，我的风格吗？即使淡淡的也不要紧吗？ 尽情表演就好，导演是我，永远不会失望，永远不会后悔，永远不会不耐，永远不会暴躁，所以放心。 嗯。 还有可以大胆分析，诠释个人的理解，不要刻意考虑是否能够达到所要求的效果，假如哪里有了偏差，我会立刻跟你探讨的。 左然的一席话令何修义十分安心，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假设，并且据此假设使动作复杂化。虽然剧本上只写了睁眼，他会凭借想象力具体到齐建飞睁眼确实感到灯光刺眼，于是又闭眼努力睁开一条小缝，四下环顾打量房间，想要寻找熟悉的人等等形式。许多面瘫演员之所以会面瘫，便是因为他们不会或者懒得填充细节，表演当中充斥大量空白，十分缺乏层次感。何修义以前也想象，而且十有八九没有问题，只是上次导演不是左然，是李朝隐，何修义便不敢尝试很奇怪的想象。现在他会进行更多的假设，拍摄多条，仔细体会怎样最好，以及自己创造那条时的状态。最终他们拍摄出了一场很有趣的睁眼。何修义强烈地感觉到他加入左然的工作室是个正确的选择，他觉得自己似乎提高了。左然十分尽心地为他长远打算，并且给了许多过去没有任何导演给过的建议。这与其说是左然指导水平高于李朝隐，不如说单单只是由于他更了解何修义。几天之后，何修义卡了段台词，他舌头系带短，偶尔绕不明白， NG 了足足二三十次才终于让左导满意。偏偏那个场景何修义要一边吃一边说，咬掉一口馒头再说。 嗯， 长个长翅凤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何修义 NG 了二三十次，馒头也要了二三十口，噎得快不行了。当天晚上，祖然便来到了何修义的房间，以老板的身份要求何修义练语言基本功。语言基本功是要一生坚持的，而何修义有六年的空白期，祖然知道何修义会偷偷练习，但发音发声这东西，有人帮忙听着会事半功倍。他先让何修义练了半个小时，一直把何修义弄得面色潮红，才又对对方进行了腹部、胸部、呼吸肌肉训练。何修义清楚，祖然是为自己好，也毫无怨言地配合着动作。在做胸部呼吸肌肉训练之时，祖然将自己的右手手掌放在了何修义需要控制的肌肉群，确保姿势正确。祖然的右手手掌隔着衣服，皮肤熨烫着何修义的心脏，令那心脏仿佛也因为灼热的高温而躁动不安，横冲直撞，皮肤像是要被烧焦，两个凸起也从强烈的栖息地挣扎着站起来，打算夺路而逃似的，令何修义无端地想起拍摄家族时那一场穿浴袍的戏。当时对方的手的位置也差不多，何修义脸红了，他想打开祖然的手，可是对方实在太过正经，语气平静地说，加强胸部下部肌肉的力量，他也不好多想。便是借着发音训练，吐字归音要用毕生时间去接近完美，然而十分可惜的是，肯花许多时间学的已经不多了。在电影院这种空旷的氛围里，偶尔观众看不清字幕，甚至听不清听不懂台词，直接影响了对于角色的理解。据说有些演员很不重视台词，连讲都懒得讲，正式开拍时一二三四全等后期配音。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同音。